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3月7号星期二，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晴，最高温度8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记者了解到，东正农业产业园是大兴区和新西兰合作的第一个番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不仅在管理上实现了全自动化，而且产量也将达到传统温室番茄的6到8倍。东正农业园区位于我区庞各庄镇，企业负责人说，我们会用世界顶尖的方式种植智能温室西红柿，发展高新农业，推动农业发展。 3月5号，大兴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对天宫苑地铁站周边、卢球路等地区交通秩序进行了集中整治，打击违法占道停车、黑车黑摩的非法运营现象。执法中，黑车司机上演心脏病突发戏码躲避整治，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 今年的学雷锋日，大兴城管星风执法队延续往年的传统，联手兴华东里社区居委会，发动城管志愿者、社区志愿者等志愿力量，开展了便民服务活动，请来了小区周边的医院、理发店、自行车维修点等单位和个人，为社区居民们提供义诊、理发、维修、缝补等便民服务，帮助环卫工人共同清理小广告、清扫卫生死角，为小区居民提供生活便利，创造良好环境。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了解到，东正农业产业园是大兴区和新西兰合作的第一个番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不仅在管理上实现了全自动化，而且产量也将达到传统温室番茄的6到8倍。东正农业产业园位于我区庞各庄镇，企业负责人说，我们会用世界顶尖的方式种植智能温室西红柿，发展高新农业，推动农业发展。远远望去，不论是巨型储能罐还是庞大的联动温室，都让人瞠目结舌。走进室内，番茄植株已长到2米多高，下面是整齐的各式管道。工作人员杨亚丽指着各个设备告诉记者，从外到内，园区的每一个设备都挺有门道。这个立式储能罐有2500立方米的容积，主要用来储存热水，它产生的热水可以通过管道输送到温室内供热，达到提升温室温度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要经过繁琐的消毒步骤以后，才可以正式进入温室，比如穿上防护服、用杀菌液洗手、走过消毒池等等。杨亚丽笑着解释，整个温室是无菌的，不允许外界带入任何细菌，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种植过程中不需要给番茄施加任何农药，保证了产品的绝对绿色。不仅如此，依托新西兰的先进技术，园区内将全部采用纯生物制剂苦楝油杀虫，纯物理生物的防治方式，完善的消毒工序。庞各庄高科技农业产业园在番茄生长的全过程完全避免化肥农药的使用。记者了解到，这个温室内的番茄完全按照欧盟食品的标准生产，质量必须达到安全纯净。走进温室，记者整个人被番茄植株包围了。然而，挺大的温室里却很少看到工作人员。杨亚丽告诉记者，别看这么大个温室，雇佣26个工人就足够了。 温室采用全电脑自动控制技术，把温室综合环境因子作为采集与分析对象，通过系统分析计算出不同时期作物生长所需要的最佳环境参数，并依据最佳参数自动选择合理优化的调整方案。因此，除了修枝、整理藤蔓、采摘几项工作外，几乎不需要人工。 杨亚丽说，这个温室的好处还不止眼前看到的这些，还有给植株供给营养的灌溉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系统，这些都是在地下进行工作，通过地下铺设的管道完成的。经过精准的营养和二氧化碳供给，温室内番茄的长势十分喜人。目前植株已经有2米多高，而且还将不断向上长到棚顶。据介绍，由于一系列高新技术的使用，这个温室内的番茄产量十分惊人，每一平方米就可能生产60公斤番茄，这已经是目前国内传统温室番茄产量的6到8倍。不仅如此，园区还可以实现全年10个月产果。 本台消息，3月5号，大兴公安分局交通支队对天宫苑地铁站周边、卢球路等地区交通秩序进行了集中整治，打击违法占道停车、黑车黑摩的的非法运营现象。执法中，黑车司机上演心脏病突发戏码躲避整治，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在天宫苑地铁口，一辆刚刚坐满7人的面包车被执法队员拦下，经乘客证实，他们每人交了10元打车费，从天宫苑地铁口去河北固安，而面包车司机却坚决否认，说乘客都是住同一小区的邻居，他是负责接送的。一边说着，面包车司机一边浑身颤抖地从兜里拿出一个小药瓶，说我要吃药，我有心脏病。执法队员上前帮忙打开瓶盖，问他要吃几片，那司机却顺势瘫了下去。执法队员赶紧将他架上车，询问他是否需要叫120。 执法队员在为面包车司机取药时发现，药片早就融化凝结在瓶底，倒不出来了。于是询问司机：“你是真病吗？你这药早就过期了，都化了。”面包车司机看到被识破了，渐渐收起了表演。乘客们也纷纷在证明上签了字，他再也无法继续狡辩。据执法人员介绍，在打击非法运营车辆时，黑车司机经常会编出各种谎言躲避伏法，比如接亲戚送网友、顺路拉邻居等等，实在说不过去还会上演一哭二闹三装病的闹剧，来影响执法人员的判断。当天大兴公安分局交通支队总共查处各类违法行为100多起，暂扣2辆非法揽客黑车黑摩的。据了解，相关部门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杜绝影响交通秩序的现象再出现。 本台消息，最近天宫苑街道安全科联合工商、城管等部门对天河北路一家废品回收站进行检查，发现这里存在证照不符合、安全隐患等问题，随后责令回收站停止经营，接受调查。你是负责人吗？法人在吗？地址不符，也没有加盖公章，属于无效证件，知道吗？面对工商执法人员的追问，看守废品回收站的女士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说老板不在，她只负责看门。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面积在1000平米左右的独院，院内胡乱堆放着大量废旧钢铁，20多个燃气罐就随意的露天摆放。执法人员说，这些气罐没有合格标志，已经是废罐，但里面会有残留的气体，容易发生爆炸，这样摆放很危险，是不符合规定的。看守回收站的女士解释，这些罐是租的，回头会把这些罐退了。在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电器焊机四搭乱接，线路混乱，很容易引起火情。在院内的简易房里还查到了电褥子、电热水器等禁用物品。执法人员指着被鞋架子、晾衣杆遮住的灭火器说，院内面积大，这几个灭火器肯定不够。 本台消息，3月3号16点10分左右，大兴交通支队旧宫中队民警孟令春和辅警在兴义路执勤时，发现一辆轿车车轮爆胎，女司机不会更换轮胎，孟令春立即帮助车主更换了轮胎。同时，交通民警也提示广大司机朋友，出车前一定要认真进行车辆安全检查， 不开带病车辆上路，以免中途抛锚耽误行程，甚至发生危险。 本台消息，今年的学雷锋日，大兴城管兴风执法队延续往年的传统，联手新华东里社区居委会，发动城管志愿者、社区志愿者等志愿力量，开展了便民服务活动，请来了小区周边的医院、理发店、自行车维修点等单位和个人，为社区居民们提供义诊、理发、维修、缝补等便民服务，帮助环卫工人一同清理小广告、清扫卫生死角，为小区居民提供生活便利，创造良好环境。早上9点，当记者来到活动现场时，志愿服务单位已经开始了义诊、理发、维修、缝补等服务活动。活动开展没多久，前来寻求服务的居民们就多了起来。城管队员们协助志愿服务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排队。 前来理发的居民非常多，其中以老年人居多。佩戴着城管志愿者胸牌的理发师告诉记者，他是小区周边一家理发店的形象设计总监，平时和城管队员经常打交道，总有队员来提醒做好门前三包管理工作。一听说有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马上报名参加。现在店里的理发师都是注册城管志愿者了。每位居民理完发以后，队员们都会及时帮着理发师清扫掉落的头发，保持小区良好的公共环境。城管队员们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同时，也宣传普法，并耐心解答居民提问。一位大妈认真地询问关于夜间施工扰民的问题，城管队员郝明轩告诉她，遇到这类情况可以拨打城管热线96310进行举报，队员们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处违法行为。 居民小王在收到一系列普法宣传手册后，非常开心地向记者展示，没想到城管除了管理小商小贩，还管这么多城市环境问题，像黑车、小广告、燃气安全隐患等等，以后遇到这些问题，我直接找城管解决。大兴城管兴风执法队还清理了社区里张贴喷涂的小广告。一名居民告诉记者，早上看到很多穿着蓝马甲的志愿者在铲电线杆楼门上的小广告。兴风执法队队长季建超告诉记者，城管部门的志愿服务活动是贯穿全年工作始终的，随后的3月里将在辖区内各个小区轮回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也为探索城管和社区新型精细化管理模式积累经验。本台消息，3月5号，120名志愿者们走进念坛公园拾捡垃圾，他们来自大兴七中、新华中学、大兴区八中、北师大附中等学校，一双手一个塑料袋就是志愿者们拾荒的工具。根据事先的安排，装配齐备的志愿者们按小组分散在念坛公园，食品包装袋、矿泉水瓶、果皮纸屑、烟头随处可见。志愿者们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每个人手中战果累累，他们经过的地方白色垃圾、生活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在活动中，志愿者们还在现场向广大游客进行环保宣讲，号召全体市民游客一起行动起来，为保护自己的美好家园而努力。其中一位志愿者表示，我们并不只是在捡垃圾，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将这种精神延续下去，感染更多的人。一位市民张阿姨说，要是每个市民都有环保意识，不乱扔乱丢，我们的生活环境肯定会干净漂亮很多。志愿者小李提着一个大垃圾袋总结说，没想到捡了这么多垃圾，我呼吁外出旅游的游客市民，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能把身边垃圾带走，留下您的美丽，绽放您的光彩。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于磊报道。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却是一位专门处理家务事的知心人。